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ni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我真系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就迟咗少少，咁啊，因为咧，我哋嗰个直播系统咧，咁就咁啊，需要咧时间咧去踏翻着嘅，其实系，咁所以咧就迟咗少少啦，咁样样，咁啊，嗱，呢个礼拜犀利，大佬，即系其实咧，瞬息万变，嗰个即系事情嘅发展啦。咁啊，真係變得好快啊！土伯，你都今個禮拜都做咗三個節目啦，日日都有新嘢啦，大佬啊！你都未試過咁頻密喎，你都嚇、 我都未試過， 即係你都 其他所有嘢都冇做到。 但係你咁，你日日都有新嘢可以講喎，係嘛？即係呢個難得喎。 不嗱，先講咗差佬嘅劣行先啦，好唔好？ 好啊， 好嘛，播一兩段片 ，Anthony， 睇睇。去動新聞先，動新聞先，係啦，動新聞先。 我係。對記者是 最客氣、最有禮貌的、大家不要笑，我告訴你，我是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 記者戴頭盔採訪黑警記招，老 Sir 自稱真心王。 大家不要笑， 盔眼罩副 gear 咁，记者喺警总，惊咩咧吓？ 偷自己老婆！ 呢班差佬啊，明明面前冇示威者，但近距离向记者方向射催泪弹，先有以下呢段片啫嘛。 You shoot journalists, mother. 咁你话呢日个 briefing 成三个白衫，用乜而话记者冲击防线噶？ 佢右手边唔该。 为咗表达不满，差佬近日不断干预采访，甚至袭击记者。各大小媒体响应记协呼吁，以最高安全规格出席警务处嘅记者会。 我哋一定唔会专登去针对传媒朋友。 你老婆， 我喺度咧感到好抱歉。如果你哋真系受到一啲不礼貌对待，但我请你体谅。我哋啲同事，你谂下佢琴日工作有啲工作超过30个小时，可能你哋都一样。 你老婆， 可能你哋有机会笑或者觉得我喺度解释。我话俾你听，我系真心，但系我哋个心同埋我哋警队真系。 有呢、這個有呢個核心嘅黑，有個心去做好我哋同傳媒嘅關係。 You shoot journalists, motherfucker！ 睇得出你哋系黑警啦，不过我冇朋友会请我食子弹咯。六一二一役造成至少72个市民受伤，其中两个伤势严重，引起过百个本地海外组织强烈谴责警方暴力镇压。 哇！睇到都开心。 唔止以为只有 清零 啫。 老 Sir 确认当日发射了至少150粒催泪弹、20嚿布袋弹、几粒橡胶子弹，是五年前928的至少一倍啊！警方咁多年来都不肯透露开枪指引，包括安全距离和射击位置，但现场消息以至我们记者都亲证，警方多次无警告下开枪，而且瞄准示威者的头部。 如果情况是很危急，他連警告都給不到，是有可能會做了才再警告都不行。 聲稱會在現場用口喊出警告才開槍，成多次都會傷者自投羅網。 究竟是不是真的我們的同事令到他頭部受傷呢？ 我不是說不是，不過你要告訴我，或者叫那個受傷的人員向我們報案，讓我們可以跟進。他用呢就一定是對的，不過你又說安全距離啦，是不是向頭啦？其實我就剛才都答了，就說如果有人是中了的，我希望他呼籲他呢，就是向警方提供資料啦。 喂，家陣傷者醫院都不敢去啦，差佬就是趁人去看醫生，在醫院以涉嫌暴動拉了至少四個人，據知包括一個女伯拉上。 I understand some people will feel that we are locating rioters or protesters inside hospital. Seems very sorry, I can't find the right word. 欢迎各位英文高手帮他填埋落去啦，但听埋以下呢个重点先。老 Sir 拒绝承诺唔用实弹，反问记者：如果有人掟汽油弹、土制炸弹，应该点样处理？ 我哋认为啲同事咧，琴日喺咁嘅情况之下，使用嗰、那个武力咧，系适当嘅。 话佢哋收到19单投诉，会向监警会汇报。记协都收到至少15单投诉，呼吁各位行家继续报料，再集体找监警会啊！ 好啦，咁就返到嚟啦。咁大家头先睇咗好多呢啲片啦，係咪？咁就佢就话自己好有黑啦。 find 到咩 right word 呢？如果你真係要代入呢一个嘅卢伟聪嘅角色嘅时候。 陈志云咪教咗 shameful 嘛。 ridiculous。 係咪？係咪？差唔多啦。喂，咁但我哋 仲有一个 unusual, abnormal。 仲有一个好笑，我都睇埋一段片先。有段片是即係喺呢一個咧太古中心，即係出面啊嗰、那個門口嗰度啊，咁啊即係嗰啲差佬咧就想敲門入去啦，咁樣喺度屌鬼啦，睇下不如睇埋先啊嚇。好啦，叫自由閪喎、啊，大佬啊，嗱好有啲人咧就聽到唔同嘅，有啲人聽到豬閪嘅，嗱其實我。当初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听到猪閪嘅，其实系咁啊。土伯，你听到咩？其实系 咪自由閪嘛？ 自由閪啊！ 咪头先咪 好大声咯， 系啊！ 我睇过你之前呢段片段，所以就我真系唔明 吓。 今次差佬系咪无间道嚟噶？系咪嗱？本来好地地成个游行嗱，我哋差啲都塌 Q 噶啦。如果喺策略上嚟讲，就系我哋百万人游行完之后。同你差佬一次搏斗之后咧，林郑就即刻出嚟集中讲呢一个嘅暴力冲突。OK， 好啦，你继续开会，坚持继续要将条法案摆上去啦。 就系想咁做。 好啦，其实立法会都冇话几时复会嘅情况之下，只系话星期三嘅十一点唔开会。哇，差佬如临大敌咁样，见人就打，跟住咧你唔好话自由閪呢个问题啦，大佬。即系啲教徒喺中间拦，你又叫耶稣嚟见我，大佬。 你叫你耶稣嚟见我啊？ 喂，大佬，呢班咩人嚟噶？我真系吓死喎、啊，大佬。 唔系有啲人仲对佢系有幻想，即系譬如好似阿金英拉住嗰个妈妈咁样样咧，即系其实佢本身喺呢个海库出边拉住嗰个妈妈咁样。 记得嗰段。 咁、那个妈妈就其实系花好多唇舌， 中埋呢个胡椒喷雾添啦。 系啊， 嗰、那个阿妈 系啊，咁一定中嘅，一定中嘅。你喺呢啲距离咧，你就算唔系面射你嘅话咧，你都系中硬嘅。我都中咗成六七下啦。你有冇中到啊？你有冇去咗啊？ 我避得开， 你避得开啊？ 我避得开几个催泪弹。我喺 Pacific Place 啊嘛，我。 哦，你一直企喺个位啊？ 我避开几下。喂，但系个问题就是、喂，差佬你喺度搞乜？喂，而家你好似咧系帮到忙咁喎。 嗯。 喂，卢伟聪，唔好话讲英文啦，你广东话都搞唔掂喎。 嗯。 我系佢点解释啊？ 嗯。 你解释啦。嗱，我试下同你度佢嘅角色，你点解释？喂，只有得一条桥。 嗯。 就系鞠躬下台嘅啫噃。喂，嗰啲系叫低杀伤力嘅武器。 嗯。 喂，你系唔合乎比例系对付你嘅示威群众啊嘛。 嗯。 喂，点解全部影嗰啲都系？喂，你两啲差佬凶神恶煞对住嗰啲学生仔咧？喂，我真系唔明白、 啊。咪最大镬，其实嗱喺今次咧六一二事件里边，佢得罪咗三类人。第一类人就系爷捻啦，系嘛？第二类就系妈妈啦。第三类人咧就系、是、记者啦。而记者呢样系最大镬嘅。你得罪咗记者之后咧，你系犹如向呢个国际社会咧，系即系宣战啊，等于系。 唔系，所以你唯一嘅估计咧、嗯，当日佢咁样去处理咧，等于系天安门广场、 嗯，绝对有咁嘅感觉。 六四咯， 八九六四嘅时候，我一定要你六月四号嘅凌晨系、啊、到达天安门广场，不惜一切任何代价。 系。而最大鑊就係阿林鄭啊，一日內面即係喂佢自己嗰兩個唔同嘅態度，喂嗰、那個感覺先至係喚起人哋六四嘅回憶啊嘛。所以阿胡志偉講得冇錯噶，喂大佬，你夜晚定性為呢一個係暴亂暴動，喂你係等於四二六社論啊嘛，呢個係。 唔係我估佢咧，成個計謀嘅計算咧，就係、是、想藉一個暴動咧，即係好似旺角嗰個騷亂咁樣咧。你係解套呢一次咧個政治困局嘅，因為只有呢個方法啦。嗱、嗯，大家即係平心靜氣諗下，如果我係當權者嘅時候，嗱，我係落咗個死命令，我一定要過嘅。OK， 我有咩辦法咧？咁多人出嚟反對嘅時候，嗱，唯一嘅做法就係將你呢一個嘅遊行嘅集會係由和平變成一個暴亂咯，變成由暴徒搞嘅咯，因為佢冇辦法只透過一個。政治的方法或者一个说道理和说教的方法来解释给大家听我为什么一定要过嘛、 嗯、 因为过去三四个月你所有东西都被人拆穿了啦。 不是他觉得他自己是 Margaret Thatcher， 当年 Margaret Thatcher 怎样对付工会呢，就是一有集会的时候就找秘密警察 入到去制造混乱，然后呢那班警察就用完全不对等的武力就将那班驱散。但是问题呢，新闻直播入面呢就只是播到当时群众混乱的东西。你见到 CCTVB 是有这样的套路在这里的。 不是 ,CCTVB 呢很明显呢就是配合他整个剧本。 嗯， 系咪由嗰晚开始，即、就、系、是、我哋游完，即系十一点几之后开始，直至到咧第二日咧，所有嘅画面咧都系呢啲冲突场面噶嘛？佢唔会即系强调或者所谓嘅 emphasize， 系成个嘅诉求啊，百万人游行嗰啲，佢完全冇理嘅， 系群众掟砖或者系群众反掟翻个催泪弹去到警察嗰度嗰啲画面咯。 唔系，同埋你卢伟聪真系奇怪的，你真系咁傻下傻下咁出嚟。 你 喂，我真系喂大哥， 佢咁样讲系有自知之明嘅。佢第一句又话大家唔好笑，即系你自己都唔信啦，根本就系、是、你自己都觉得好笑，你先讲啫嘛。 个状况系因为而家成个套路系塌咗 Q 啊嘛，系全世界嘅记者都影紧你，乜人都打嘅时候，咁佢原先预备咗谴责示威者使用暴力冲击警方嘅嗰段说辞就唔用得， 根本就唔用得，佢自己夹硬嚟，根本就系 唔系佢用过嘅。佢喺我哋星期一嘅凌晨嗰个冲突嗰度咧，佢用过。 嗯 ，OK， 佢以为。再 apply 喺星期三， 本身系骚乱啫，其实 系咪？因为你其实老实讲，你星期三会已经开唔到啦。 系啊， 喂，呢个系一个政治问题嚟噶嘛？有啲人好好笑嘅，即系问，喂，嗰啲人边系边度动员出嚟嘅？哇，我哋都唔使动员啦，边度使动员啫？嗱，你嗰日你肯定翻紧工啦， 系啊， 系我哋走落去嘅啫嘛，全部嗰啲真系靓仔靓妹，比学联嗰啲更靓啊！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差佬可以喐得到手嘅嗰啲，喂，你对住咁样嘅僆仔，你都出唔到手啦，系嘛？哦，你咁样搞法，喂，最后你唔撤都唔得噶咯，你玩到咁，学你头先个讲法话斋， 喂，你得罪咗阿媽 啊？ 喂，呢啲人從來都係政治冷感㗎啦，多事不如少一事㗎啦，係咪？都唔會俾個仔走去冒呢啲咁嘅風險嘅。 但個問題係經歷咗雨傘運動之後，嗰班差佬係俾共產黨係做足思想工作啊嘛。 係呢啲係真係洗咗腦。 唔係，我覺得佢哋有個 subculture 嘅，即係呢班差佬咧就真係為奴取暖啦。是完全同个世界呢是隔绝的。正如嗰阵时候六四天安门话二十七军是隔离了好多日完全是收不到资讯一样就派你去广场啦。 就知平乱咯佢哋。即係后面你搞个六四讲座搵返当年二十七军嘅人佢都话㗎。喂大佬当时就收到个命令见即係见人就肥囉。我点知之后发生啲咁嘅事呢 三十八军唔同㗎嘛。三十八军嗰阵时系咪除咩见呀吓。那個司令他本身就是因為話即係其實本身是想即係企喺人民嗰邊㗎嘛。咁但係就係因為咁樣俾人哋捉咗坐監喎反而係。 唔係所以你呢一次呢、 啊、 你嗰個轉捩點呢 一係用僱傭兵啦。 即係如果佢我覺得佢係誓死一搏嘅。 係。 即係佢用差佬咁去做呢去鋪屋嗰個群眾嗰個衝突。老實講我喺現場同你一樣呀。不過我都興㗎。即係如果有汽油彈我都幫手掉㗎。即係嗰個感嗰、那個 emotion。因為你發覺你嗰班友係直情係同你打交嘛係撩交打嘛。即係我哋講咗咁耐和平理性非暴力。即係諗住係表達嘅訴求啫無謂。即係喂大佬我哋係完全佢呼機呀我哋係完全不能夠匹配㗎嘛。即使你兩個咁大隻我估你捱得幾下大佬。 冇玩啊大佬。 喂你係有 full training 嘅人你有 full gear 嘅人。喂我一定輸俾你㗎嘛。喂但去到嗰個 moment, 喂我哋都係誓死同你一搏㗎喎。喂你差佬你喺度搞咩 喂你最撲街又係嗰個咩十八同人質。喂呢、這個嗱呢、這個大家要睇返啦呢個就係、是。啊呢、這個大家要睇返啦。喂嗱呢條友嗱再睇一開始先。佢點解撲埋佢呢嗱呢條友做緊乜嘢呢睇下啦睇下啦究竟係做咩啦。佢個背根本背脊係對住班差佬嘅其實係。 佢都唔知 乜嘢勒著嗰班差佬呢其实另外一条片都系噶，其实佢系全程个背脊系对住佢噶，系 咪有好多人就影咗啲片咧，就讲紧呢个差佬战术嘅问题。总之咧，佢一见到啲人咧，就攞住啲水啊， 同客嚟啊嘛，就系、是、要 你唔知呢、這个原来唔系后生仔，系阿叔 叔嚟噶嘛，伯嚟噶嘛，跟住然之后就喂成个人好似虾米咁样跪喺地下度啊， 系第三期癌症。 喂屌真係扑街到。 咪当然佢唔知佢係第三期癌症呢 但係佢自己讲出之后先知。不能先知。 其实老实讲如果你真係要进步嘅话喂呢啲嘢有咩理由你会咁样撻叫㗎。即係话佢嘅劇本呢係做唔到。 嗯。 因为你见到呢朝头早八点几嘅时候呢我好肯定呢索罗 B 九点二十七分啱啱起咗身冇几耐准备出门口嘅时候呢佢就 send 咗就话有石头已经到咗啦。 九点你係朝头早 嘅。朝头早。 Okay。 係啊。 因为朝头早系占领龙和道嘛。 但个问题你成个集会系十点开始㗎嘛。 係。 啲友摆定晒啲砖头等你啊。 喂 八点几影晒相㗎啦。 谢伟俊走咗去啊点。嗰、那个系咪谢伟俊嚟㗎。 你讲边个谢伟俊 唔系啊。谢伟俊你真系见到一张相系谢伟俊。 喺里面做示威者。 喺度戴咩嘛喺度戴面罩嘛。 嗰啲友擺低咗之後呢就因為點解呢差佬一咁樣抱屋你哋嘅人嘅時候呢、啊、老實講大家都係有 emotion, 大家都係有情緒嘅時候呢啱、 啊、 個磚頭喺度你咪飛埋佢囉。 咪但係 咁佢就會有好足夠嘅說辭同埋有呢一個嘅理由或者藉口。 咪但係我哋咁 嗱掟嗰條友究竟係咪我哋嘅人我哋都唔知道因為老實講嗰啲唔係我哋唔係摘名㗎嘛。唔係上堂㗎嘛喂 ,Anthony 刀咁樣啊。 梗係唔會啦。 係咪狼刀咁喂大佬喂你兩個唔好拎住磚唔會㗎嘛。入到埋去咁你咪出事囉。 有幾個嘅。 所以點解呢今次差佬嘅部署到盧偉聰喺度噏嘅時候呢係完全係牛頭唔搭馬嘴嘅最後結果就係、是。因為佢嘅劇本係咁樣寫咗喂跟住原来吓唔係咁样唔係咁发生出嚟嘅。 嗯。 喂佢啲差佬亦都过火因为点解呢一路由雨傘运动累积以嚟同示威者或者係啲后生仔嘅矛盾呢其实到今日都未解过。而係一个政治嘅问题唔係差警民嘅问题呢係继续纠缠落去㗎嘛。 嗯。 而呢班友學你话斋佢有个 subculture, 佢大家一路围炉係咪正如佢嗰幾萬人就喺度講粗口， 我睇你一模一樣。我哋睇你張相先，大佬真係嗱， 佢翻去立法會點會行呢一個位啊？呢、這個位係即係行去岸嗰個位嚟嘅喎，大佬。 仲要扮黑衫添喎！ 喂，屌你真係，一睇就認得到喎，點會行呢個位啊？ 不過唔緊要啦，謝偉俊嗰個唔係即係重要嘅議題咧，嗰個 side track 咗去一個唔關緊嘅。 好笑嘅呢個。 某程度上係佢自己都唔係太敢入去立法會啊，亦即係話 過街老鼠啦，已經嚇。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咁樣嗱，香港嘅警察呢鑊嘢咧，你係需出。全世界 系啊， 香港系一个咩嘅城市？一个国际嘅城市 系啊， 我哋嘅治安系最好嘅喺全亚洲嚟讲，甚至乎你比美国都仲好啦。 有个台湾女仔走过嚟，即系佢话诶，专登买张单程机票嚟香港，佢话喂大佬，香港差佬嗰种暴力程度系厉害过台湾，根本就系、 是、台湾仲系习惯咗呢个镇压嘅。 系啊，习惯咗喂，经历过二二八。系咪？ 你唔好话咁远啦，你七八十年代开始由美丽岛、啊、高雄事件， 系啊，冇错啊， 全部都习惯晒噶啦。喂，香港嘅差人，我唔明，喂，点解突然间呢几年系突变成咁噶？系、嗯、我哋唔认识个香港人咁噶噃。喂，我都唔最初吓，最初唔系讲而家，我都唔系好想大家咧咁样去 search 嗰啲差人咧，或者揾佢屋企人。系咪去搞佢哋？喂，但系你咁样对我哋嗰啲示威参与嘅人，同埋嗰啲系细路嚟嘅，喂，嗰啲唔系黑社会嚟嘅 ，headshot 个男教师啊嘛，仲姓赖嗰个。 喂，你唔单止系 headshot， 你见到头先嗰个阿叔，你咁样行埋去打佢。 系啊。 喂，你跟住你自己射呢个催泪弹嗰阵时候，对住人嘅头嚟射。啊嗰啲叫咩弹我都唔识啊！嗰啲 叫布袋弹，布袋弹咧，其实佢系嗰个玩个布袋即系包住嘅。咁其实佢入边啲钢珠喺度嘅，其实就咁。当然，即系如果你话同即系真正嘅呢啲咁样嘅子弹唔同嘅，就系佢唔会有炸出嚟啦。咁但系嗰个冲击力咧，如果你近距离嘅话咧，咁佢系 physically， 佢系物理上面系可以整碎你骨嘅。其实系 唔系我唔明， 同埋打碎你内脏啊！ 喂，即使嗰啲僆仔。部分吓、 啊， 部分啫，好少，甚至乎1% 都冇。 嗯， 真系揸住个石头，喂，你用催泪弹都搞掂啦。 啊， 你用胡椒喷雾搞唔掂咩？你觉得你今时今日出埋头先你讲嗰啲嘢，你搞掂咗乜嘢咧？乜都做唔到。如果我系你老细吓、啊，我叫你，我一定要通过呢条法例，你一定要令到我嘅立法会全部清场。 有条友好， 唔系我老实讲，如果我系你老细。喂，大佬，你搞弯咗我档摊，大哥。 系啊， 墙你又清唔到，跟住搞到我哋成个特区政府，甚至成个中央政府个形象咁差，你搞咩咧喺度？ 喺差佬嘅角度，政治工作留翻林郑做嘅。咁佢哋个嗰个战术目标， 以前咪就系咁咯。以前政治工作，例如你我系老细啦，今次换翻个角色， 政治演 员。喂，你搞掂佢啦。 政治 演员。喂，我哋咧。即系想要嗱，唔好搞到其他市民大众，即系所谓嘅人身安全，或者唔好太阻其他嘅市民大众嘅即系日常嘅生活，亦都唔好破坏啲 buildings， 或者唔好破坏公物，咁啊算啦，气下气下系嘛？喂，以前系咁噶嘛？喂，点解呢几年嚟系变成咁啊，大佬？你吓死啊，大佬！连我啊，对住啲差佬都几廿年啦。喂，嗰日我都第一我好兴，喂我又少少腾喎，大佬你癫咗咁样，直情系，我真系好似喺街头同你搏斗，跟住你揸晒武器，喂我系赤手空拳，喂我实唔够你打噶，大佬，我唔系同你约上擂台啊嘛，系咪？我唔系有 full trainings 嘅人，喂但系好无耻喎、啊，嗰班警察大佬，呢班系乜嘢人训练出嚟噶，大佬？ 乜嘢人訓練出嚟？嗱，你睇下啦，即系嗱，首先咧就有个咧叫做系即系咩警戒黎明啊，系嘛？即系呢条友真系要 search 下喎。 警鸭案其中一个主角啊嘛， 咩警队黎明啊，啊呢、這个先犀利啊！咁原来咧就阿刘公子咧就揾过佢啦，就其实系去影相啊，影艳照嘅其实系。咁影咩艳照咧？ 仲做差佬咁大嘅丑闻都。 即系呢、這个，其实十几年 前算啦，揾呢啲嘢，揾呢啲嘢系冇意思嘅。你揾谢伟俊呢啲咁嘅嘢嚟冇意义嘅。唔系而家我哋个主题就系话，喂大哥，你个香港警察究竟点样对付自己嘅示威者？嗱，除非有人咁同你讲，你搞唔掂咧，我出解放军。 呢、這个就系阿琴日陈志思讲嘅。 唔系，但系我真系唔信你出解放军。话时话 出咗你唔知可能。 嗱，我哋睇下呢条友先，睇呢条友先。 嗱，警员编号9454，嗱呢两日咧连登咧就传得好犀利啊！咁因为有人专登走去查，喂，因为你见到好难得啊吓，即系见到佢警员编号啊，原来查紧出嚟咧，呢个系女人嚟嘅， 你知唔知点解咧？ 宋艳玲、啊， 我觉得呢个所谓嘅辅警嘅咩总督察咧，其实系冇意思嘅。佢哋点解咁样做咧？成个喺个布阵里边咧，你系认唔到多过五个人嘅。 咪呢个咪就系尹兆坚讲咯。 因为点解咧？佢哋系唔可以俾你见到个样子。因为点解经过咗呢、這个七警 七警事件， 再加朱经纬之后咧，佢哋其实已经有个内部指引 讨， 就系话咧，你哋要小心，唔可以咧俾人认得出你。如果你就算做埋呢咁嘅即系衰嘢嘅时候，所以咧随时佢哋点咧，求其啲 number 系调到乱晒大佬。但你唔好以为你自己走得啦，其实卢伟聪你可以告佢嘅，因为你系阿头嚟噶嘛。喂，好简单啫，我今日已经谂到个方法啦。法轮功当年啊，喺西班牙法院啊，去起诉呢一个江泽民啊嘛。咁、当然咧，江泽民梗系唔会去西班牙啦。但系如果问题你喺成个西方世界，美国、英国啊，喂，其实英国已经包埋噶啦，不过英国系差啲，因为而家脱欧，大佬。喂，你走唔甩噶，即系你周围你都去唔到啊！等于香港民主人权法通过啊， 唔系有人， 因为点解咧？就算我假定你无罪推定都好，你去到嗰度使乜上法庭啊？咁你点去美国啊？是谂搵个州去告你，喺欧盟嘅其中一个国家，是谂搵个州告你，咁你点样去欧盟嗰啲国家啊？大佬，喂，呢班友系要咁样惩罚佢嘅。 有人问，即系可唔可以分析一下陈志思讲不愿纪律部队 佢凶你哋，佢凶你哋， 咁呢个梗系啦。 我嗰一个当日系谂住系凶你哋， 系即系成日话解放军会落嚟啦，呢样嗰样啦。 因为点解咧？嗰日我差唔多到场嗰时候，我脑海里边都闪过呢个问题。喂，如果我代入你嘅角色嘅时候，咁我容易分析啦。如果唔系我有偏颇咧，系咪？我点样解套呢个政治困局？一收翻佢。第二个选择得一个嘅啫，香港警队一定搞唔掂 ，OK？ 一定搞唔掂嘅，你出解放军，但系玩完噶啦。嗱，难听啲讲，我哋系真系勾一条拆一条 ，OK？ 我哋乜都冇噶嘛。喂，你啊珠江宝气噶噃，你出解放军就同我哋揽炒，同全香港人揽炒，包括老共都同我哋揽炒，我啊唔信。我真系惊你唔嚟啊 ！OK， 喂，如果你差佬做得呢一个咁嘅丑角喺呢一次嘅示威暴动里边，其实咧香港已经好大镬噶啦。呢个系变咗一个警察国家嚟嘅咧。我今日见到内务委员会嗰个会议， 哦，正啊！ 喂，嗰度有百几个差佬喺立法会里边。如果我系立法会员，喂，究竟咁呢度立法会？是立法会议员定是差佬？ 那个黄色警示嘛，因为他是黄色警示。 好像当年呢，即是这个的袁世凯咁呢，派啲军警入去国会里面呢，去挟持啲国会议员呢投票咁。喂，你有冇搞错啊？ 试过啦，即系嗰阵时阿边咪夹住阿边个咯，即系夹住阿。 不如你将每一个差佬夹住一个立法会议员，叫佢禁制啦。 啊，都得噶，其实吓。 喂，呢个系咪警察国家嚟噶？喂，你睇到人都癫啊，大佬，简直系。喂，所以。而家你香港人冇得選擇 ，OK？ 你同佢頂落去，你見到啲差佬嗰係咁樣嘅行為。嗱，我嘅 Facebook 咧就 po 十幾段啦，嗰啲。嗱，老實講，本來我最拖都唔想睇，我睇到 topic 我已經作啊。 專登俾鬼佬睇嘅有一條係，即係其實嗰個。 喂，你玩啲差佬打人頭，見到嗰啲人流血不止，人哋冇喐，你依然喐手。 係啊。 喂，呢啲乜嘢嚟噶？ 打阿伯、啊。 喂，如果我喺个见到卢伟聪，即系一锤崩落去哋。我如果我系嗰日记者嘅话，最衰我哋花生台又好，城寨又好，冇申请嘅记者证嘅，一个鸡蛋飞埋去啦，吴家祥。喂，你系咪癫噶你？啲僆仔僆妹，我随时啊！如果我真系早生仔嘅，都做得我孙咁滞，吴家玲。喂，你咁样去对付佢？不过咁，我觉得呢个世界咧就奸有奸处。学你头先未入嚟之前讲啊嘛，差佬呢次帮我哋助攻，但我警告你一样嘢，有一条友瓜老衬你玩完。包括卢伟聪，包括呢个李家超，包括呢一个嘅林郑月娥、张建宗， 玩完㗎啦你哋。你根本係过街老鼠嚟嘅。你政治问题都解决唔到，你透过暴力问题，即係我同你讲道理讲唔掂，我就开拖。你同黑社会有乜分别呢、啊、这个政府。係咪不如你做黑社会算啦，你夹身而安啦。加入14K 得啦你哋。我呢个文明社会嚟嘅，我呢个系国际金融中心嚟嘅。我呢度不嬲都系一个讲道理嘅地方嚟嘅。你唔好用晒共产党所有嘅阴招，包括喺度插庄嫁祸，包括喺度搞啲人咧，你煽动啊，跟住就以为自己嘅剧本系做得好好，咪最后嘅结果就咁。 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